们现在开始进入第十一章战争，它的副标题叫永远不要低估人类的愚蠢。一直以来有一种说法认为人类或者说智人这种生物是一种非常残忍的生物。依据呢就是说智人这种生物啊，每到一个地方它就在自己能力所及范围内大肆的杀戮，造成很多物种的灭绝。他不但杀戮自己的猎物、自己的食物，他也杀戮自己的竞争者，也就是其他人类，或者说，甚至就是人类智人本身。但是如果看过这个《自私的基因》呢，理解这个人类一个生物只是一个生物的行为，只是自己基因的目的的一种延续的话，你就可以理解，只不过是人类的能力。人类的这种能力随着自己智力的上升而急剧上升，所以它也本质上属于一种自然现象，不应该有太多的道德谴责。就是人类智人这种基因，他希望自己能够尽一切可能的扩张，尽一切可能的存在，尽一切可能的延续。那么只是人类的这个能力突然扩张以后，它就显得这种基因特别霸道。好，回到书上，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呢，是人类最为和平的时代。早期的农业社会中间啊，有15%的人口是死于暴力的。我还看过一个资料，在更早期的原始社会里面，可能有50%的人，是不得好死，就是死于暴力的，不是善终的。20世纪呢，则有5%的人口死于暴力。今天的这个比例啊，已经下降到1%都不到。自从2008年的金融危机之后，国际社会的环境开始恶化，好战的这个声音啊，在各国都有回潮。主要国家的军费开支开始猛涨啊，美国上升最快的呢，应该是在反恐战争开始之后。当然这个也可以理解，2002年、2001年它的这个用于军事上的开支，国防预算呢大概是3000亿美元左右，到现在的话是6000多亿，2011年的时候是最高是7110多亿，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就翻了一倍多。而中国呢，随着自己经济实力的上升，翻得更快。它从这个本世纪初，它的这个军费开支大概是23亿，都是按美元算，一直狂飙到现在的话是230亿，涨了10倍。所以这些情况都导致一些人开始担心啊，说今天的这个局势会不会像1914年，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那种情况。首先它既有新兴势力的崛起啊，又有一定程度的像军备竞赛这样的大家争相开始增加国防预算。又有这个新兴势力崛起，传统的强权呢被挑战。更令人担心的呢，还有像叙利亚呀、朝鲜呢，这些有点类似于一战之前巴尔干半岛那样有错综复杂的局部局势，各个势力背后都有又有大老板这样的一种充满了危险性的一种火药桶的形式。那么这个可能随时拉入那些其实主观上并不想开战的那些大国。有一种理论就是认为一战是其实是一种偶然，就是各个国家之间并不想打仗，并不想主动挑起战争，但是由于巴尔干的这个局势莫名其妙的，或者说被偶然性的身不由己的被卷入了一战，所以现在有很多这个声音啊，实际上是有点持这种想法的人是有点多的，很多人都有点担心现在的局势有点像一战之前。但是呢，尤尔和拉利讲，这里还是有一些显著的区别。这种区别主要表现在我们对战争这件事情的看法上有所不同了。2018年的人呢，他看待战争 和1914年的人如何看待战争是完全不同的，因为大家都是从历史中吸取教训，或者说从历史中学习。所以1914年的人呢，他们从历史上得来的经验是啊，一场战争有可能是一件好事，当然打败了就是肯定是坏事，对吧？但是如果打胜了，那么有可能是一件好事，既可以促进经济的繁荣，又可能获得像割地赔款呢这样的好事。所以从成本的收益上来讲，哎，这有可能是一桩赚钱的买卖。但是2018年呢，已经几乎没有人会这样想了，因为两次世界大战的历史告诉我们，这个战争的损耗太大，而收益呢，已经因为我们的收益结构改变了，以前就是争点土地啊，争点不动产呐、争一些矿产呐、争一些厂房啊，现在我们不太靠这些东西来挣钱了，所以，这个往下还会慢慢讲。在从前的历史中间，不管是古代的亚述王朝，或者是中国的秦王朝，伟大的帝国都是靠辉煌的胜利建立的。在1914年之前，这个规律基本上是没有被打破的。比如说日本通过战胜中国和俄罗斯，实现自己的崛起。德国呢，通过战胜奥匈帝国和法国，实现自己的崛起。英国嘛，那就更多了，全球范围内不断的取得一些胜利，最后成为了日不落帝国。在占领埃及的一个决定性的叫泰勒凯布尔战役，中间呢，英国仅仅付出了57名士兵的代价，就全部占领了埃及，而且这一战就是60多年，几乎没有什么像样的抵抗。所以作为对比，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你现在想占领一个穆斯林国家长达60年，那你付出的成本，简直就是天文数字了，不光是财务的损失，还有人员的伤亡啊，时代确实不一样。而在当时，除了这些传统的强国以外，连美国也不例外啊。他这里提到了1846年，1846到1848，这个是美国和墨西哥的美墨战争时期啊。美国出兵从墨西哥手中，夺取了现在基本上美国现在版图的西南角，都是从当时的墨西哥手中夺过来的。包括像加利福尼亚呀、内华达呀、犹他呀、亚利桑那呀、新墨西哥呀，还有科罗拉多、堪萨斯、怀俄明和俄克拉荷马的一部分。这一场为期2年多一点的美墨战争呢，美国损失了多少士兵呢？13000名。其实直接战死在疆场的只有1700人，其他的10000多人呢，是实际上是死于卫生条件太差，不管是感染疾病也好，还是受伤感染也好，总之都可以算成是死于疆场，都可以算成是战争的损失。但是呢，2年也只有13000名士兵。战后加上美国付给墨西哥政府大概1800多万美元，他用来呢就是怎么讲？英美人做事的一个方法，他要讲究一定的合理性啊，不是完全是野蛮的抢夺。付给了墨西哥政府1800万美元，加上13000名士兵死亡，这个基本上就算是成本了。那么他获得了多大的国土面积呢？88.8万平方英里，相当于就是230万平方公里。这个什么概念？230万平方公里，相当于中国国土面积的四分之一啊！他付出的代价也就是13000名士兵，1800万美元。所以在当时的人看来呢，1914年的那部分人看来呢，战争就好像是一门生意，有做赔的时候，赔了你就惨了；但是，一旦做成了，一旦做好了，那就是一本万利的买卖。这个是当时的人对战争的看法，但是在2018年的人看来，战争的图景就完全不一样。 美国在两次海湾战争中间，再加上一个阿富汗战争，再加上后来对这个部分的卷入，叙利亚内战，对抗 ISIS，这些所有里面花费何止数万亿美元？它的军事力量是绝对优势的，但是也没有获得所谓最终胜利，更谈不上经济上啊利益上获利，对吧？有阴谋论说美国是去抢石油的啊，这个当然是一种这个比较原始的想法。美国的这些军事行动更像是一种军事和政治上的双重的失败。尤尔赫拉利这儿又提到中国，他说中国在1979年入侵越南之后呢，也觉得很划不来啊，也从此以后也再不进行什么军事打击了，而是集中精力搞自己的经济啊，才有了今天的这个经济成就。1945年以后啊，你看日本呐、德国呀、意大利啊这些当年的战败国，然后再加一个中国。都实现了，就是说不需要开枪，不需要战争，就获得了自己的经济繁荣和本地的，至少是局域范围内的，政治影响力。即使在中东，那些好战分子也没有办法从这个战争中获益。两伊战争打了8年，1980到1988吧，大概是真正结束应该是在1988年8月份了，很晚了。没有给任何一方带来利益，对吧？所以此后，伊朗虽然暗中，比如说支持叙利亚呀，支持也门呐，美国当时的两大敌人，这个伊拉克和美国，也都尽量避免战争，可以进行一些挑逗活动，但是都尽量避免真正的开打，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战争啊，得不偿失。尤尔赫拉利接下来又提到他自己的祖国，就是这个以色列。他说，以色列最后的一次成功的战争，是1967年，当然就5次中东战争全部打完。但是呢，打完了以后，以色列从他的占领的领土上获益了吗？没有，他为占领那些领土的话，付出沉重的经济代价和政治代价啊，所有人都骂他，对吧？他要在约旦河西岸建立这个犹太人定居点，这个是他政治上的一个特别大的负资产。所以以色列从那之后也学乖了，无论叙利亚战争打得多么不可开交，以色列他就是不参加，哎，基本上不参加。以色列可以通过军事实力完全把这个加沙地带的这些哈马斯完全剿灭，但是以色列也不这样去做，因为他会想，我即使占领了大马士革，或者我即使把这个加沙或者约旦河西岸啊全部巴解了，约旦河西岸就是，如果把他们全部给占领了，我又能从中得到什么呢？对吧？这些恐怖分子无处不在，他继续会给你捣乱，所以你用强暴力的方式去占领、去征服，并不能给你带来实际的益处。所以尤尔赫拉利在这儿也半开玩笑的讲了，说这个以色列也学乖了，他像美国啊、中国啊、德国啊、日本啊、伊朗一样，他认为现在最成功的战略就是坐在自己家门口看别人打，哈哈，别人打给你看。所以2018年的人对战争的看法和1914年不同，但是这里有一个例外，有一个例外，这个例外是谁呢？就是俄罗斯。俄罗斯是唯一在这个21世纪从战争中获利的一个政治实体。这个我们留在明天来讲。关于战争的这个章节的话，其实它涉及到很多东西。好，谢谢大家收听。